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承高速吉祥寺路段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来广营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亲啊，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我们亲爱的，哎，各位亲人们，啊，我们又来了。 嗯哼，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周五会有一种异常兴奋的感觉， 是不要异常，正常兴奋，好不好？我们也没有异常，人到了星期五嘛，总归会盼望一个周末，所以会开心一些啊。加上今天呢是二月的第二天，2018年2月2号， 有多二啊？ 好，我们来到今天的娱乐总排，依然准备两个小时的精彩的节目的内容啊，包括好音乐和福利，请各位以下时间做好准备，跟我们一起在这个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好好的来放轻松一下。 我们先来庆祝一下吧。 嗯， 愉快过，再见工作。 来，我们开场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就送一首特别欢快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这点下班啊，然后呢该干嘛干嘛去的一首歌哈、啊。 一首来自周董的说走就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唱白几个字里有对你说的话，当爱你慢慢原谅，心动的拼命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真爱让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被勇敢甩进风声，一切别管我，跟着我对天上星星，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在刚刚直播，路量大，子弹丢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叫着你，手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我你的在哪里的光被堆积，要你不够加光芒，感觉会融化。What's up？ 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几个字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酝酿，心动的拼命抽象，我的心只能。 现在。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娱乐节目台，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前面听的是来自周董的《说走就走》啊，现在正已经说走就走了，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呢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来赢取福利啊，这是我们马上要加码。加磅送出的王牌福利依然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 哎，这红包里面有什么呢？就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春节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钱，是再好不过了。 对，依然今天会派发五份的红包，好不好？我们究竟如何来获得呢？我想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好不好？这个方法就是 什么呢？ 咱们要夸赞自己一句，好不好？ 好啊。 就我觉得每个人呢，其实身上都有一些独特的品质，而你对你自己最欣赏的是哪一点呢？ 或者说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对， 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就是大家一起开心开心，是不是？ 形容一下自己哈， 对， 这个有自夸的成分在里边，可以放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释放一下。 关键你说出来发来是我们夸你嘛，对不对？所以说，当你发来这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之后呢，你听到的将是会我们点到你的名，然后夸赞你一番。 我们期待看到肤白貌美的你，还有还有才华的你 哦， 都可以了哈，发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啊。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新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 点名夸赞第一位朋友叫守护，而怎么说呢？我就说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哎，这是我媳妇儿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借别人口夸自己是一种美德啊。所以守护，你已经恭喜你已经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份金条了。 还有很多朋友是夸自己，就是说我是胖胖的我，是怎么了？因为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可能是很多朋友在参加这个年会啊，或者朋友的聚会比较多。最近你不是在说吗？你都胖了五斤。 对，哎，你这事儿你怎么就说出来了呢？不止五斤， 真的？ 对，不止五斤。 你知道旁边坐着一个食客会就是说实话的搭档是让人多么 头疼的事情， 对，提心吊胆的一件事情，就突然冒出来一句 王牌推荐。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哈。嗯， 耿直的我来了。 对，艾科既然对我如此之狠毒啊，那我也这个一定要这个 回击一下嘛， 宽容一下。好了，我就先不讲了，因为我再攒一攒啊。那我们来一个长篇的啊， 嗯， 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演出。先来看一个电影， 马戏之王，由休·杰克曼。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位帅哥啊，因为他之前演过金刚狼， 对， 这部戏里是他卸任了金刚狼之后主演的首部电影。故事其实讲述了马戏团鼻祖巴拿姆依靠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一群身怀绝技的怪咖们一起开创世界上首个马戏团的精彩故事。 另外呢，西班牙动画片动画片从东北出来了，西班牙动画片这个狗狗的疯狂假期今天也上映。那这一部动画片呢，其实是2016年就在西班牙的本土上映了，还获得过西班牙电影的这个奖项啊，叫格雅奖的提名。电影中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萌宠，所以说刚好又赶上寒假，很适合孩子以及爱狗的人去观看的一部电影。 对，看这个名字应该是一部比较轻松的怎么说，有关于动物的片子。 对，我们就来听首很轻松的歌，来自 Bruno Mars 的来的这首 The Lazy Song。 每一次这歌里面碰到唱这个耶耶耶耶的时候， 你就特别想答应是吗？ 我干嘛答应？我就怕收音机跟前有人答应好吗？上次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啊，正在那边我也跟唱耶耶耶，老白叫的好听。啊，你说你们这恶趣味啊，不要这样行不行 ？The Lazy Song， 送给一个悠闲的、轻松的星期五的下班之路。好，再来看看另外的两个演出，不是说演出了，先来看一个电影吧。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电影，叫《莫斯科陷落》，今天开始上映了。 影片讲述的呢是一艘外星的飞船在迫降的过程当中啊，给莫斯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经典的这个好莱坞的灾难片相比呢，其实这部电影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科幻灾难片， 对， 而是用科幻元素和灾难的题材作为一个线索，而引发情感和人性的思索。 是。 另外呢还有一个话剧，是冯远征主演的话剧玩家，今天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了。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了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知明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的碎 小半，来再表扬一个朋友啊，夸赞一位朋友是范范啊，不是那个范伟麒麟范范，是吃饭的那个范范啊，就说我是一个特别能扛事儿的人， 对，我是一个特别能扛事儿的人， 对，特别能扛事儿的叫范范的朋友，就特别能扛饭的人啊，扛事儿，对不对？一桌菜啊，你们都别吃，我全来了，特别能扛事儿。咱不用担心剩着嘛，对不对？范范，我这不是在说你啊，开玩笑啊。 还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今天互动的话题让自己夸自己，这都不好意思呀。那我们来夸夸你吧。 夸谁？ 夸夸我们听众朋友 啊、 哦。很多女生， 我们的听众朋友还用夸吗？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都不用说了， 抬高八斗， 是不是？ 学富五车。 我们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 娱乐最王牌。 对，王牌节目和王牌听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有人说自己稳重，这个跟我有点像， 我是一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很稳重的18岁的青年。 你是要把前面那个字去掉吗？ 嗨，反正我觉得自己夸自己这件事情可能平时做不出来，今天可以让我们帮你啊。 今天我们19岁。 我出示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照片，只好写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看明水专门转不休，关键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 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南落中西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我这啤酒等你出现。 哎，这一次提了好多地名啊，南锣鼓巷里边，东棉胡同啊，中央戏剧学院的门口啊，曾经很多年以前，如果站在那个地方的话，别人会说：“哎，同学，请问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而现在在站那儿吗？哎，那个人不要站在门口好吗？ 这位家长，你来接孩子吗？ 家长，中戏有附小吗？啊？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找到白杰 FM。 我觉得这首歌。这个声音一开启的时候就已经像一个开关一样开启了我们今天晚上的 happy 模式。 对，毕竟是星期五嘛，给大家放点这种嗨歌，让下班路上的朋友可以可劲儿的跟着一起嘚瑟嘚瑟啊。 我们点点名啊。那个叫王超的朋友，哎呀，这个才华真的 横溢的呀。 什么叫才华横溢的呀？ 就是他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了一个藏头诗， 没有这么说话的。 才华横溢， 对，你不能说才华横溢的呀。横着溢出来了是吧？不能这样啊，好吧？哎，王超， 轩昂的呀。 他说，藏头诗一首：白如冬雪冰美人，洁灵人气与轩昂，爱心细腻小姑娘，柯玉凝脂润生阳， 白洁爱柯。 哎，对对对，才华，哎，小学老师谁啊？这么靠谱啊？还有一个在东四环堵着的朋友，叫小幸运，嗯，说还好有你们节目。我想不光是在东四环，还有东五环、西三环、东二环、北二环，啊，就是在很多正在拥堵的路段，都有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嗯，所以大家现在需要报告坐标之类的吗？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但是我只是觉得，是觉得想到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心里面有一些幸运的感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小幸运啊。对，堵车的时候有人陪，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有你们陪着，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娱乐最王牌，我们稍后回来未完待续哦。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 王牌 未完待续。 今年开门红，红包送不停。上汽大众途昂全新途观 L、途观丝绸之路版荣耀驾令，现在购车即享2年0利率，途观 L 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红包。选 SUV 就来上汽大众。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前期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较好，但是气温有所降低。总体来看，双休日期间的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也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沙宝亮新歌《无赖》今天上线。沙宝亮用略带沙哑的磁性嗓音诠释了成熟男人面对爱情的释怀与无奈。今天合集2018年第一首单曲《破冰》官方 MV 先导片首发，所曝光的23秒 MV 先导片以红黑两色为主，清透空灵，视觉对比强烈。破冰将于2月5号全网发布试听。歌手刘珂全新 EP《记》今天发布，除了此前已经陆续上线的两首主打单曲《忘记被忘记》《无用》，EP 中的其余两首歌曲《日记》《傻傻的》也一并曝光。4首歌4个故事，在城市中寻找爱情足迹。继电影《唐人街探案2》发布合唱版拜年曲《粉红色的回忆》后，潘粤明单人版《粉红色的回忆》也正式上线。潘粤明在《探案一》中的出色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他受邀为电影《唐人街探案2》演唱推广曲，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勾起了大家对《唐探一》的回忆。

我们再来夸一个朋友，顺便点个名啊。哎呀，有一个叫上善若水的朋友，哎呀，那长得叫个美啊，那个贤惠啊，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是除了来夸赞自己之外呢，还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我们，所以不夸都不行了啊。 对，还有这位新来冒泡的叫做回旋的朋友，他说我是一个绝对开朗的宝妈，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好，恭喜你们也都获得我们送出的金条礼物了。来自于薛凯琪带来的这首《找到天使了》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哎， 那个节奏怎么样？ 非常好啊！ 哎，我们想象这个有土拨鼠在行走的样子、啊。 对，而且是跳土拨鼠，一群土拨鼠跳的踢踏舞。 也没有啊，其实今天是2月2号哈、然后其实在北美地区的话，人们对这一天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叫法，特别有意思，叫土拨鼠日 啊、 就是根据他们那个传说呢，如果这一天啊，就是这个土拨鼠，哎，土拨鼠他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么北美的冬天就还有6星期才会结束，如果他看不到影子，春天不久就会来临了。 嗯，就是这个会让我想到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电影叫做土拨鼠日，就是93年的一部片吧，应该 对，就叫土拨鼠日，土拨鼠之日、或者是啊，是电影为什么有名呢？其实后面很多不停的去模仿的，或者是去致敬的片子，包括之前王啸坤也拍了一个电影，其实也是致敬他的。 嗯， 就是他有一个设定非常厉害，说有一个玩世不恭的气象预报员叫菲尔， 对， 就是跟周围人吧关系都不太好， 没朋友。 哎，有一天就突然被困在了2月2号的土拨鼠日这一天。 嗯， 什么意思？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哎，还是2月2号。 就是你无论尝尽很多办法，想打破这种魔咒都打破不了。 对， 然后就算是你今天啊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或者很多糗事，第二天醒来还会觉得再重蹈覆辙一遍。 对，就今天狠揍自己一顿还是会醒来啊，还是这个第二天，还是这个同一天。 对， 到底怎么去打破魔咒呢？我们就不剧透了。有可能你想象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塞翁失马的事儿。哎，一直生活在一天，你对这一天的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那么你是不是可以、 掌握四维世界了？ 对，感觉我们现在像一个电影的那个预告片一样。但是说到这儿，我们马上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土拨鼠日》这一部1993年的美国电影当中的一支插曲，非常的好听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叫做《Weatherman》。嗯，因为这里面这个菲尔呢，他其实就是一个 weatherman 啊， 对、天气预报员， 对，气象先生啊。 Prediction show a steady low, you're feeling just the same, but seasons come and seasons goI'll make you smile again. If you don't believe me, take me by the hand. Can't you feel you're warming up? Yeah, I'm your weatherman. Thank you.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电影的设定啊，这个土拨鼠日2月2号这一天，气象先生菲尔突然发现他每一天醒来都会生活在同一天啊。 对，如果说有喜欢这种四维电影的朋友，可以去把这个时间当做四维电影当中一个线索。 我在想，这是一件又可怕又会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是啊， 但是到最后其实就是你会经历一个阶段，一开始会觉得是恐怖，后来呢会觉得说是惊吓，或者是很痛苦，后面就会有一些收获，会有一些惊喜。 你会发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你学会了很多，就每一天可以过得不一样。 算是又推荐了一部这个1993年的电影给大家，《土拨鼠日》哈。这首歌名叫做《Weatherman》，就是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但是其实在今天，或者说我们要说这个土拨鼠日这部电影的目的是说，刚好有一部美国的惊悚片正在上映，跟它的类型有点像， 对，叫做忌日快乐，讲的呢也是一个女孩被困在某一天的故事当中，但是电影当中女孩被困在了自己遇害的这一天，你知道吗？ 恐怖片嘛， 天哪，她每天会不断的重复自己被害的命运，直到找到凶手解救了自己。 但是这其实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惊悚片，而是一部惊悚搞笑片，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电影院里面有人惊声的尖叫，也有人惊声的尖笑。这个音乐里啊，对，准确的说这一首歌出现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再来分享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很失望的消息，就是英伦神剧《神探夏洛克》一举捧红了，就是他的名字啊，来我们来念一遍啊，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还可以简称一下，就叫卷福就好了。 干嘛要这么累啊？前四季很多人都看得很过瘾，他每一季就三四集，看完要等一年，这对于很多的忠实的观众来说，确实有点煎熬了。 真的，举手发言。距离《神探夏洛克》第四季的播出已经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了。 是， 你掐算一下这一日子啊，是不是第五季也该来了？ 答案是并没有。最近呢，他们的这个编剧和联合的制片人，同时也是剧中夏洛克的哥哥的扮演者马克·加迪斯表示说，目前他们在设置一个新的限定剧，叫《吸血鬼德古拉》。干嘛？夏洛克不是挺好吗？德古拉跑出来凑什么热闹？还是说这个项目要耗两年，所以筹备这个项目是没有精力在做这个神探夏洛克了。 所以呢，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之内，可能不会再有神夏的下一季，但是以后会不会有呢？马克说 ，Never say no， 你可皆有可能哦。 稍后呢，我们会让艾科来看看最近他学到了什么北京话啊，这个王牌新发现的内容就在稍后。然后关注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呢，一定要记住我们里面那个题，那个问题也是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啊。 对，首先你要回答问题很简单，你先得关注白金 FM， 两根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接下来我们有个问题要问张哥。 100公里有多远？ 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咱们继续说北京的方言。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词儿啊，一定要搭配上动作才到位。但是呢，现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脑补一下就行了。 您知道什么叫做撅尾巴管吗？ 撅尾巴管。 撅尾巴管。不知道，北京话吗？就翘上天了是吗？太横了是吗？ 逃跑呗，夹着尾巴跑跑呗。 翘腿吗？ 哇，这种问题显得我特别没有文化。 撅尾巴管，自来水啊，当然自来水。越是喝水就撅尾巴管。 什么叫撅尾巴管呢？就是弯腰从自来水管子喝水，一般呢都是老人对小孩使用，当然也有同辈之间开玩笑用的。据说以前平房区的自来水管都在外边，孩子喝水啊，撅着屁股，拧着身子，脸朝天，嘴对着水龙头，咕咚咕咚猛灌一气儿，这种喝水的方式就叫做撅尾巴管。那么问题来了，撅尾巴管是水龙头的意思吗？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And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 but between drinks and subtle things and holes in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Now I know that I'm not all that you got. I guess that I just thought maybe we could find new ways to fall apart. But our friends are back, so let's raise a cup, 'cause I found someone to carry me home. 听友有时候会问我们说，哎，你刚才播什么歌，叫什么名字啊？我说了很多次了，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微信公账号有这个查询的功能吗？ 先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会在次日，也就是明天呢，会把今天的歌单发出来。 对，也就是你可以查我们昨天的歌单，下拉菜单或者是回复日期都可以啊。但是你及时问到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下班路上5:22播出的这首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问的应该是 小半， 对，陈粒的小半。或者赵雷的19岁， 对， 嗯，应该就是这两首当中的一首了。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谢谢人保直销车险的张哥。来，我们学一下刚才那个笑。 有人刚才问说张哥呢，张哥呢， 张哥 没出现呢， 对，在人保等你呢啊。我们刚才那个题要不要再重复一下， 嗯， 好不好？ 这个词儿反正 学会了吗？ 学会了。 但是你学会了 撅尾巴管， 但是实际上你只是学会了这个词儿，真正现在 动作也 get 了， 但是不太可能给你这个机会了。 是啊， 对，别哪天我们回头在台里面，然后是吧，看到艾克在那边 撅尾巴管呢。 别，咱别这样好吗？ 你知道今天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出现很多这个花絮啊，因为你要给别人解释这个词儿，去解释接着水龙头喝水这个意思的时候，你要做出来那个动作 啊， 就很尴尬。所以今天 我觉得不只是尴尬吧， 所以今天这动作重复了很多遍 啊。好，我们脑补画面啊。 嗯， 好，这个我把问题再说一遍吧。 撅尾巴管是水龙头的意思吗？ 嗯， 是， 它是不是单指那个水龙头，是吧？你可以发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啊，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现在已经累计到了300元， 嗯， 好吗？请大家踊跃参与，加油！好嘞，那咱就接着 听 一首歌，前面都太热闹了， 嗯， 咣叽咣叽的，咱们换一首安静点的。 嗯，来自薛天琪的《放过》。 我为了什么这样的爱你，你知道什么是我渴望的？你了解我吗？什么是我最不能失去的？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记得。

么多人爱那善良，大泪闪电大家干嘛跑光，沉迷其中不怕断肠啊。 点唱的，希望老白多来几个我五我五。头一次听说有人只点唱我唱一句的我五我五我五我五。 不然你圆圆圆吗？就那种。 这是看着这个鸡年还没有过去是吧？我五我五。 快把心，快把心照亮。 闪光灯，茄子。有没有 插一下，就是拍照的时候特别怕闪光灯你知道吗？因为一开闪光灯的时候整个人的缺点就会被暴露，所以很多女生就会发掘很多的软件啊，去弥补这些比如暴露自己缺点的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贵在真实，或者说呢当你去记录某一刻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特别不错的一些软件啊，手机上的 APP 应用可以帮你完成这个梦想。上次我记得我们分享了这个美摄 APP 啊，就是美丽的美，摄影的摄，美摄 APP， 美摄 APP 上这个王普教授卖萌的那个趣闻有没有？ 对。 后来王教授如愿获得了200,000的点击，而且还登上了百度热搜，非常厉害啊！ 所以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在里边。 你不要这么算好不好？是人家自己本来就确实够萌，因为这两天呢，美摄 APP 又有了一个新的热点。就在前两天我们说这个超级月亮啊，超级蓝月亮那一天，有一个神秘的女子在美摄 APP 上呢，上传了一段只有11秒的视频，就11秒钟。 我看了。视频当中，这名女子穿着一袭红色纱衣，里边是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梳成了古代的造型。你恍然一看，就好像那个电影《笑傲江湖》当中林青霞扮演的那个东方不败的造型。 刚想说，虽然只有十一秒，但是其实还是挺扎眼的，对不对？ 对，她的盛世美颜也得到了网友一致追捧。而且这个短视频在美摄 APP 上的10,000多网友当中， 一千多万 网友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对，有什么评论呢？我们来找一找。其实里面看到有人说她长得像张馨予的，有说像很多大美女的综合体的，还有网友这么说，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有意思，他说错过了150年难遇的月亮，不能再错过1500年难遇的美人。哇，这个评价也是太高了。所以说就在全网掀起了这么一个寻人的活动。不过很遗憾，就是这一名神秘的女子至今还没有被找到。 但是如果你有线索的话，可以去美食 APP 提供一下线索，好像还可以兑换现金。 真的，我特别好奇，就是她真的长得有那么美吗？待会儿我一定要看一下。我们好像也做了这个推送， 对， 因为你说你看的，我还没看过， 真的还不错， 对， 而且呢，也跟这美摄 APP 超强的这个拍摄效果，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稍后大家应该就会在我们的白鸡 FM 收到我们的推送了，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哈。然后呢，美摄 APP 这种超强的拍摄效果，其实呢可以去制造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它会专门去提升拍摄的体验。 它支持 1080p 超清画质，视频的拍摄不限时长，还有那种超级的美颜功能，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这个美颜功能，就给你瘦脸啊、美肤啊之类的。尤其拍视频当中啊，非常适合。 对，所以阿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待会儿也自己拍一个？ 对，我上一周拍了一个，但是只是没有发出来。 你可以穿一袭白衣。站在月光下，看看会在美摄 APP 当中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带头长发， 看看有没有人给你留言。 绿色片不明朗满目，快回几个带去散步，偷你的心我有战术，从来不怕超高难度， 说我念你又不爱牵手，他常常不收，是我不要是我却没办法说到， 我叫你放弃那个女孩，我已经一样放弃 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白鸡 FM 就是这个推送已经出现了，大家其实现在就可以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对， 已经关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那个推送，看这里面被你形容成1500年难遇的美人到底是什么样。 长真的很美，哎呦， 反正我美的我都不敢看了，我还没有点开看啊。 爱是宝物，要保护，快点想办法，爱太快速，不靠谱。 所以这首歌就是专门送上的，这个为这个主题送上的吗？ Funky 那个女孩，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白鸡 FM 推送看一下，另外呢可以去美社 APP 去找这个千年不遇之美女。哦天哪，这个比那个鞠婧祎还要厉害啊，那是百年不遇不世出啊。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具体还是要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嗯，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真实实的来提问了，我们的白给100块就在现在。 嗯哼， 看看今天来挑战的这位朋友是谁。 Hello， 嗨， 嗨，你好，你好，你好， 嗨，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那个芥子须弥。 对，芥子须弥。我大家如果昨天也听我们节目，就记得他是昨天备选的朋友，然后因为前面一位朋友 对 顺利的答对了前两题，第三题，然后呢，你的机会就被这个。我们昨天就 pass 了，但是今天优先考虑了你，我看你也答对了我们的预热题，所以就请你来参与了，加油好不好？ 啊，好了好了，挺开心，挺开心的，挺激动的，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 啊。 哎，我听到旁边有回声，可不可以把旁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呢？ 好的好的，我现在关掉了，关掉了。 哎，那就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这个题就要出来了啊，白给100块，现金300元。第一题，请问演员周冬雨的电影处女作是《山楂树之恋》吗？ 是。 送分题答对了。 第二题，在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太极拳是张无忌发明的吗？ 不是。 答对了。是谁？ 是张三分吧？ 没错啊，看来也是武侠小说爱好者了。 嗯。 第三题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啊。不，这个要跟我们今天备选的这位朋友先说一声抱歉，因为他的名字叫 Mr. 马克西姆。 他非常有意思一点是说，他说那个 Hello， 我是新来的啊，不过听咱们节目挺长时间了，我媳妇儿非要我参加我们的白给100块，这是被逼迫的来参与的， 特别实在。 对，但是你的名字被我们记录了，以后优先考虑好吗？好，来看第三题，请听题。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生活是一团麻，也是那麻绳拧成的花，请问这首歌是毛阿敏唱的吗？是或不是，请回答。 不是不是。 哦， 你是真的知道吗？这首歌其实两个人都唱过。 嗯， 是谁唱的呢？ 再知道我就真服了， 真的。 可能 好像是那个叫我演唱，就是反正唱民歌的那一个吧，应该。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帮你说吧，李娜好吗？ 对。 行，没关系，不管是蒙的还是猜的，还是有点印象，总之答对了第三题，现在机会反转。继续还是放弃？ 继续吧，继续吧，毕竟乐姐。 很有勇气，所以说在周五的时候也要给自己一份大礼。 听这个名字，芥子须弥，感觉是。就是最近比较流行那什么戏，反正就是比较容易，我觉得应该是放弃才对，没有想到这么勇敢啊，厉害了。来看第四题吧。 有成语说扑朔迷离，请问扑朔是愿意扑腾的意思吗？ 不是。 好的。 扑朔迷离这个成语应该是 原意是扑腾吗？ 原意扑朔的意原意思 是扑腾， 就是扑腾。 嗯 啊， 就是说整个这个两个前两个词的这个寓意是吧？ 你看过哎，我们想到那个木兰词里面是不是？ 嗯， 有没有一句雄兔脚扑朔？是不是？什么意思？ 对 哎，怎么就突然想到这个？ 谢谢，挺开心的。 长长知识点嘛，没关系，输了就输了啊。 好的，以后多看书。 对，反正又不是我输。 好的好的， 对，钱 谢谢， 就是谢谢你帮我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留了这个，就是钱啊、就是留一个周末，感谢， 累积到下周一了。 但是为了表示你的勇气的为你的嘉奖，还是有9.99的一个小红包，好吗？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一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谢谢。最后请大声的告诉我们今天预热题的答案啊，这个撅尾巴管儿，这是水龙头的意思吗？ 不是， 嗯，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啊 ，FM97.4娱乐对王牌， 再见。 其实这联系有点像挤牙膏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电子虚迷同学，这个今天虽然说挑战失败了，但是呢，他的勇气可嘉，而且呢，我们也期待他发来他的二维码截图，9.99做小鼓励。另外还留了2个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请你们回答我们的小作业题。 晴天题，古代形容友谊有一个说法是叫处旧之交，也叫旧处之交。请问啊，是说交朋友不分高低贵贱吗？ 对。我们有45秒之内的时间让各位来回答问题，优先选择发来答案比较快的朋友。 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王牌关注。 除了刚才的白给100块，我们这一段呢好像是一直有美女在出没的啊， 女生的天价了。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式 APP 上面的这个美女啊，正在寻找她。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演员范冰冰，她也开了一个自己的账号呢，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护肤的心得，推荐化妆品。 据说很多女孩被范冰冰中了草，就是她推荐什么就买什么就断货，你知道吗？而且可以说范冰冰变身美妆博主，让很多美妆博主一夜之间就好像失了业的感觉。 今天这个话题我没什么兴趣，你说吧。 怎么能这样呢？其实，参与到这个美妆的过程，男生也是需要有一点发言权的。 啊、哦，你先说。 就比如说你在个人的账号当中啊，范冰冰就像很多普通爱美的女生一样，晒晒什么化妆品啊，晒晒猫啊，还自称是白鼠冰，就像小白鼠一样，为广大的网友来亲测一些化妆品。就这两天，她还拍了一段小视频，就大方晒出了自己的化妆台。就说是化妆台，其实也不太确切，准确的说，它是一个化妆柜，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嗯。嗯 是，而且呢，有很多网友就觉得说，高度和范冰冰的身高差有差不多，里面琳琅满目，摆设了各种不同，什么保养品呢、啊、化妆品呢、啊、之类的，说叫做百万冰柜。哦，你果然对这个话题没有任何兴趣啊！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兴趣啊！ 但是男生应该了解一下美妆的产品啊 ，OK， 包括一些细节，可以对自己的女朋友有好处啊。 那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护肤的秘籍呢，就是我们说一个吧，他就说用什么，反正这个里面写的是用什么椰子油什么的哈、啊。记得好像我们以前也推荐过，对不对哈、啊？ 是， 椰子油可以烹饪、护肤、护发，有很多的妙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啊。就是这个护肤的秘诀，有一点范冰冰是绝对没有教的。 什么呢？ 在这儿我其实可以分享给大家，不但好用，而且非常非常的省钱。 什么呢？ 那就是 什么呢？ 早点睡觉。这点就是， 对，而且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之前平台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美妆最好的秘籍呢，就是找一个自己疼爱自己的男朋友， 有人心疼是吧？ 嗯， 好，我们来听终身美丽郑秀文。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我。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星靠你的手臂，躺在人潮中畅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Preach。

吗？好了，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声音了。 感受到我的走心了吗？ 对， 嗯，好吧，到了这个时间，又是我们走心的六点半之后，然后我们变成偷故事的人。今天要、哦、这个故事用、哦、投资哪首歌呢？嗯， 来自郑钧的《灰姑娘》，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 嗯， 不系之舟，他说 不系之舟。 嗯， 他说高中三年同班，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把他的志愿表拿来原样照抄，意料之中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意料之外的是，竟然还是同班同学。大一的时候，在聚会上，我当着全班同学拉着他的手，唱了这首歌。 2006年10月14号，我们确立了关系，彼此的初恋，中间吵过也闹过，但是从未分开。8年之后，我们结婚了。 多美的故事啊！另外，再来听一个不美的故事。周健康说，有次带他参加同学聚会，在 KTV 里唱了这首练了好久的歌给他，在唱到你并不美丽，就因为这一句他和我分手了。不是一条路上的，咱也不强迫你。这词儿写得挺好的啊。 对， 你并不美丽，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抽象化的表达， 嗯， 对不对？ 嗯，就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听的很多遍了，耳朵长茧子了，但是每次听角度还是不一样的。 对啊，哎，还是人不对啊。人要是对的话，你就是把这首《灰姑娘》唱成《黑姑娘》，他也不会和你分手的。只要你在心里觉得她是真的美丽就好了。灰姑娘，郑钧，这是我们今天在投故事的人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和你分享的一首歌。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想到我的心会疼。如果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却在等你到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我觉得有些歌就有属于专属的时代或者年代。 嗯， 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少有人就这么深情的说用一首歌然后向一个女生表达了。 对， 会有可能把别人吓到。 也有可能吧，就是每个时代表达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这个灰姑娘要是送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可能女生每个人想都不太一样。 对，有可能有可能会被这个白眼什么的。对， 是因为灰姑娘这个词好像听起来就像被后妈迫害的感觉。 好，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子好歌。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我来推荐第一首歌。 嗯， 是前段时间的这个爆款电影哈、啊 嗯， 就是《前任三》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我还真不知道说这个女演员她会唱歌， 她唱的还挺好，她以前还组过乐队呢， 是吗？ 嗯， 没有，对，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过她，所以。今天就来听一首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吧，应该算是。 是。 对。哎，说这个分手不要分得太难看啊，要体面的分啊，好聚好散啊、嗯。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就不治愈了，会留下深深的伤痕。我们来听这首《体面》，就是来自于余文文的一首歌，我们听听看吧、嗯、好不好。 再来重复一下你画电影当中的一些画面。 啊，如果你看过的话、嗯、啊。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不负遇见。 体面，来自于文文。 主播私房歌。 好，继续让艾克来推荐歌曲。 我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因为今天我有朋友让我帮他寻找一些比较怎么说呢、 啊、 复古 pop 风、 啊、 所以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专辑，就全部推荐给他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过这个《银河护卫队二》，因为他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很多歌曲都是在致敬一些经典，所以呢，今天选择的这首歌就是叫做 Brandy， 来自 Looking Glass。 这个还挺适合周末听的啊。 对。 On a western bay, and it serves 100 ships a day. Lonely sailors pass the time away and talk about their homes. And there's a girl in this harbor town, and she works laying whiskey down. They say, Brandy, fetch another round. She serves them whiskey and wine. They say, Brandy.You're a fine girl. You're a fine What girl. A good wife you would be. Such a fine girl. Yeah, you nice. Could steal a sailor from the sea. Brandy wears a braided chain made of finest silver from the north of Spain. A locket that bears the name of a man that Brandy loved.On a summer's day, bringing gifts from far away, but it made it clear they couldn't stay. No harbor was his home. The sailor said, "Brandy, you're a fine girl. What a good wife you would be. Such a fine girl. But my life, my love, and my lady is the sea." 这首歌呢就属于要听一个那个就是赶脚的啊，就听着就会让人心呢变得就是 洋溢一下， 对，就会轻松一些、嗯、正好今天是星期五嘛， 对、啊、而且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适合您怀念一下电影当中的画面，开着老爷车旁边坐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 对，你想说金发女郎来着， 对， 是哈、啊、对，那是电影里的场景啊，但是好像跟现实生活呢比起来的不太真实，那么来点真实的。什么叫真实呢？真实的是当一句歌词可以去触动你心的时候，当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的时候， 嗯， 或者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多的英文歌，但是呢会仍然有一些华语的音乐呢一直留在你的心里，当它突然之间在收音机里面响起的时候，或者你的音乐类的 APP 给你不定时的推送这么一首的时候，你会突然被打中你的心里面那个很深的那个角落，它可能并不一定有光芒，但是你会想到这一首《怕黑》，周华健的一首老歌了，我个人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可能是很多女孩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共有的一个状态。 不要往那个恐怖片的气质引，只是说人其实都需要温暖，需要别人的光芒。 我们来了。 如果我说我忍住眼泪，如果我说我不会后悔。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请不要让我如此心碎。如果我说我忍住伤悲，如果我说我觉得好累，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无法入睡，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意冷心灰，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请不要让这一切变成不对，变成不对。

私房歌。 又是什么余文的体面，又是这个周华健的，但是我就怕黑，要不就是这首。 啊、 对呀、啊，干嘛呀？这是，可能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临近过年要就是回家了，嗯、对，所以说城市呢会慢慢的。呈现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哈、啊，对， 尤其是夜晚的时候，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敏感的记忆。 对，天又冷，人就会变得更少了、嗯，大家都喜欢在家待着。最后一首歌，我们来点温暖的哈，叫做《Come Back Home》。 Many times will I fall over? How much will I mess up? Just another chance to show me that you just won't give up. 整首歌里面表达的都是一个男孩，我说内心有一个大男孩这么一个男人，然后想回家的心，说我究竟要搞砸多少的事儿哈、啊，等等等等，然后先是在不停的怀疑自己，最后呢，很渴望能回到那个家，那那个家未必是什么爸爸妈妈的家，或者是自己的家， 嗯、 这个家应该是那个 hometown， 应该是你的家乡， 哦、 或者你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可以真正接纳你的那个地方，所以这是这首歌曲的温暖感人之处。好了，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一个冬夜、嗯，大家早点回家，然后并且有个美好的周末吧。 对，也特别适合就是这个周末准备要回家的各位朋友啊。 嗯，祝一切顺利。对、嗯，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这里也是你的家 ，Come back home， 拜拜，下周一见。 时段即可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的大门店。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000。